司機啊，開車啊，開司機。 哦， 啊，司機 老細，請問去邊度咧？ 東頭灣道99號啊。 O K， 係咪赤柱嗰度啊？ 係啊，花姐啱，花姐踎嗰度噶嘛。 係咩？ 係啊，所以我聯埋去探佢咯。 200蚊，200蚊唔使走。 哇，俾你估咯，係咪淺水灣去啊？ 哇，真係幽默 的。深水灣去。 不過算啦，就算啊馬後炮講啲乜嘢咧，得罪我，我而家都會即係放過佢嘅，因為咧佢上次實在太好啦。做完節目之後咧，仲要咧俾埋269嚇先至落車，咁啊，所以咧就真係我對佢有無限嘅包容嘅。 又食又拎啊！呢啲大佬真係 係啊，又幫我哋 家姐空間好廣闊， 又幫我哋做節目， 係咯，又幫我哋做宣傳，所以我哋咪今次俾佢咧再 anchor 咯。 冇錯，都唔係嘅，其實查實咧上一集咧。即係到後唔到快， 係啊！的士秘聞， 始終太多的士秘聞，太多好得意嘅嘢，大家想知嘅 問唔曬，同埋見啲聽眾，尤其啲女聽眾咧，唔知點解反應特別好，連我阿媽咧睇完都話：哎呀，肥叔好搞笑啊！哎呀，隔離嗰個又好搞笑啊！ 我從來搞笑啦，呢個唔使講噶啦，馬後炮係搞笑，一睇個樣子都搞笑啦， 氹得下啲阿婆開心啊！ 你哋郎才女嘛？ 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啊？你唔好亂笠啊！又誤會我咧去嗰啲。嗰啲花粉啊，等佢锯我哋，佢锯头啊，大佬我好惊啊！ 唔系，花花姐面面圆噶，样样都圆噶。 系啊， 真系识捞，真系啊！肥叔仲识捞，着件旗袍迷会衫出嚟，真系 唔使讲噶啦，呢啲系咪啊？自己都唔撑系咪先？冇 双黄夹住你，冇花家姐都系黄， 冇可能啊！ 阿茂炮，你加入咗旗袍迷会未啊？呢个会好多人参加，你知唔知？ 咁啊，真系要你介绍下啦！ 介绍下你啲的士同业一齐参加啦， 冇问题。 系啦， 你讲一讲，我会帮你大力宣传。 你知呢个的士界都好多奇案噶嘛？我哋东头都讲唔少啦吓。咁啊，无底深潭咧就唔系讲奇案嘅，咁啊讲呢个的士嘅秘闻啊。今集 冇错， 秘闻 继续秘闻， 续集。 上一集咧都讲咗好多啦，都几得意嘅嘢。咁但系今集咧。仲多啊！即系原来预备咗好多好多，都唔知讲唔讲得晒嘅就 话 都 未熄机啊！哇，专业啲啊，唔该阿马跑先生或者自动波先生 做节目嘅时候就要关震机或者熄机。 sorry， 系啦， 唔好意思。 但系佢 preparation 做得好好 ，OK 嘅， 我哋咧即系谂晒有啲咩 point 可以讲啊！今集系嘛，有啲咩秘闻同大家咧即系分享下咧的士界。 唔系，因为我惊唔记得咧，我比较。 好啊， 冇你哋記性咁 好。唔係你好多，唔係啱嘅。我咁多點咧都唔會記得曬嘅，其實真係都記低。 咁我哋講啲咩先？ 其實好佩服花姐嘅，可以一目十行記得好多嘢。佢睇好大沓文件。 嗱，既然咧，既然啲女士咁有個興趣啦，啲女聽眾觀眾，咁啊講下同啲女聽眾或者女士有關嘅嘢啦。喂，其實啲的士咧要及嘢唔係好易嘅，司機即係透過咧即係 導航鏡啊 咁啊。即係啲裙底啊、啲低胸啊等等嗰啲。 導航鏡點裙底啊？ 唔係啊，車上嗰下有啲可以喎，去教一教啊。 問下阿馬後炮先啊咁。 其實咧好多咧，睇下你有冇心啦。如果個人特登嘅話咧， 點都及到嘅。 係啦， 係咯。 嗱，好似以前出過一啲四座位好細嘅，即係95年前到啦，唔知道你哋有冇坐過好飄嗰只咧？個波棍咧嗰陣時手波喺呢度。咁以前咧就冇啲 view cam 嘅，而家啲 view cam 咧就影得好靚。我哋以前冇咧，佢呢啲咧好特登咧，咁啊整啲鏡喺度睇啊，又整啲 view cam 喺度啊，咁樣特登去嘅。咁後屘呢啲車取消咗啦，咁而家咧又出翻啲新嘅四座位咧，又將個波棍掉落去啦。咁掉落去嗰個位咧，咪有個空位嘅，咁咧有啲著短裙啲女士可能啱啱坐正中間啦。即係唔好話短裙嘅，有裙嗰啲。咁你坐喺中間，佢中間有個位 趌起咗，趌起咗。 咁你咪要有陣時可能要攞起只腳。咁我咧就唔係全心睇嘅，咁有陣時就找錢。 你唔使解釋啦，你唔使解釋啦。 係咯，冇嘢睇喎， 弊啦。即係肥叔俾貼士嗰啲波，真係爭少少嘅喎。咁啊弊家伙啊，一見到你，喂唔好累下我喎，好喎。咁有啲咧，而家有一啲 view cam 咧有前後鏡頭嘅，以前就係影前，而家前後啦。嗰啲 cam 其實有埋聲添嘅，我哋仲可以佢可以錄到音，有陣時講啲乜嘢咧，都可以做呈堂證供。 哦，都錄埋。 係啊，咁所以嚟講，我哋而家有陣時收錢咧，嗱嗱呢張100蚊，咁可能我養一養俾佢睇，或者呢張500蚊，咁我如果講埋聲嘅話，都可以做證。咁有如果佢有到後影埋嘅話，咁如果你唔為意嚇，咁你即係女士們只腳高咗啲，可能嗰個位頂住啦，咁啊。變咗會有陣時春光就會 春光乍泄 啊！幾開心啊！笑 到肯定睇唔少啊！真係 仲有一個位啊！你覺得多數啲乘客都坐左邊，新車咧 嗰啲，因為呢只金風呢入款咧，九六年到依家，但係左邊個位好闊。咁其實女士們咧，有冇試過係可以翹到腳？咁最好咧， 翹到腳都得嘅、啊，不過對身體唔好嘅。 系咩？ 佢啲腰骨唔好啊嘛，翹腳你唔知咩？ 唔係儀態問題㗎， 唔 係 㗎， 唔 係 你腰椎唔好啊， 係咩？係啊，啲女性問題，唔係好清楚。 唔關女性嘅，男女都係嘅。 係咩？我咁肥翹唔到啊！咁咧嗰啲位咧，如果你如果著裙你唔翹腳咧，有陣時我哋咧就有陣時望左邊度鏡啊，唔覺意要及到啊咁，因為我哋咧要眼觀四面。 唔使解釋啦， 耳聽八方。 咁咧咪即係解釋。 有陣時周圍 即 係 掩飾。反正咧， 咁 即係掩飾， 咁啊唔覺意，咁啊唔好啦。咁有陣時有啲遇著啲唔好嘅人咧，咁可能佢放上網度啊，咁可能你變咗網絡 AV 紅人，咁啊，哇！啲詐騙片出曬去，咁就唔好啦。即係希望話各位女士們，即係盡量小心呢啲位上。群嗰陣時候，或者係坐正啲位咧，你可能唔知道有咩方法，係咪撳一撳條裙？我唔識啊，因為我唔係女士，咁要整乜啦，花家咁會比較好。 我唔著裙， 係咩？ 啊唔係，講笑啫，有嘅，我唔翹腳嘅。 咁啊唔清楚。 哇！咁你咪成日聽到啲咁嘅即係男女喺背後嚇，即係講埋啲嗰啲咁嘅豔情嘅説話啊，曖曖昧昧咁嗰啲點咧？有咩聽咧？ 都有的，仲有好多咧，又講啊，兩公婆嗌交，你個死佬，尋日去邊？唔翻屋企 啊？ 啊， 喺個的士英文啊，唔係翻屋企先。 依家係質問嘅咯，有啲咧，嗰啲女咧就好巴辣咧，扭下你耳仔啊，又呢又路啊， 旁若無人啊嘛， 打交打到落車都有嘅。 啊，講嚟聽下喂，最誇張嘅一個情景。 最誇張有對男女咧，我唔知佢哋唔知係咪。情趣嚟噶，上车度左刮右刮左刮，佢又刮佢，佢又刮佢，刮到落车咧，跟住佢死佬俾钱啦， 咁都得嘅， 玩啫人哋，散翻枪， 系咯， 咁啊唔清楚啊，早先问问佢啦，记得咗，唉，弊家伙呢镬，下次问一问再话你听，遇到 好，仲偷听到咩咁？ 偷听啊，其实有阵时好多嘢听。 秘聞啊嘛，講明。 喂，會唔會有啲筍嘢咧？譬如可能有啲貼士啊，即係內幕賽馬或者股票啊嗰啲咧。 我咧講，早幾個月啊，聽到嗰個林振廷大師咧，你有諗到？你個林振廷大師咧，就介紹嗰只二三嘟嘟咯，咁啊，諗人又跟啊。哇！我有佢簽名啊，嗱，我陣間我攞俾你睇下，有緣相遇啊。 咁你跟住買啊？ 當然要跟翻啲啦，人哋專業上市公司嘅行政總裁、啊，好似最近好似俾間亞視嗰間收嗰間母公司收購咗佢。 唔係，咁到最後你有冇咩先？ 有冇賺先？ 有冇斬獲先？ 係咯、 哦。而家咧股票咧早走咗咧就好啦。而家好似今日萬九點啊，弱咗啲。 喂，唔 係 喎，但係呢啲貼士有時你真係日日都忍唔住，可能佢真係。系啊，連馬斯啊嗰啲， 系啊，佢唔係同你講喎，但係佢又同人哋講緊， 係 嘛？ 係啊，又唔係特登滲俾你噶嘛，可能唔係線你噶嘛，可能真係 有嘅。佢哋有陣時咧講電話靜靜雞，我最記得咧幾個月之前聽到佢講話叫買只紅白未贏過嘅喎，咁咧成廿倍喎、啊，哇幾開心啊！即有陣時靜靜雞聽到，咁啊有陣時 連馬斯你哋咩？ 我就冇乜例如 賽馬圈中人嗰啲啦，係咪啊？ 應該就係啦。咁、哦、有好多咧，車到一啲叫做馬房嗰啲 number few 啊，定係馬夫定成咧。 嗯， 佢哋原來大家都分佈喺唔同馬房。咁有陣時翻工咧，就約埋一齊坐車。咁、嗯、約埋一齊坐車嗰陣時咧，都有話喂，你嗰邊嗰、那個喂，我頭話嗰只落腳慢咗喎，落腳慢咗。咁今次爭少少啦。等多長添，咁有陣時咧，你又收到依啲咧，自己分析一下啦，啊，你認為啱就買啦，啊，但係佢跟住我都有問佢嘅，佢話：，唉，啲阿頭好衰噶，鑊閃到我哋攤攤腰， 下屬都閃咁衰， 咁我唔知啊，因為佢原則上佢只係係好似就話要同馬主交代嘅啫，即係佢正常就唔可以放料俾你， 嗯， 咁可能佢係左啊， 即係幾搞笑。佢轉個頭，可能就即係阿馬後炮，可能轉個頭就係車佢個頭。阿頭就講緊下屬壞話，係咪？下頭啱啱先聽完下屬就講阿頭壞話咁啊，可能 係啊。因為我上一集應該同你講過，我都車過某個練馬師翻工咧， 佢係唔會講馬裏邊啲嘢嘅。但係如果你馬嘅知識咧，佢就會答你。 哦，你又問佢？ 有，因為佢話佢唔係好方便嘅，我哋真係同馬主交代。咁我哋馬會都俾人叉住咁樣。佢咁講，唔知係咪啦。 咁都係有啲專業嘅咩職業操守啦，係嘛？ 係啊，其實有好多嘢咧，聽到都有陣時。可能我哋就算啦，有啲咧就會傳出去， 周圍講啊咁樣。 係啊，車到邊個邊個邊個啊，邊個邊個邊個咁啊啊！ 不過唔係肥叔嗰時，我哋上的士咧，其實都冇咗呢個咁嘅即係防衞意識嘅，即係我又唔係有時我乜都講啊，你乜都講咁，即係或者 都有 嘅，電話又乜 都 講，你又唔會好感覺到有個司機會聽咗你講嘅嘢之後會周圍傳啊，或者即係好似冇咗嗰個戒心喎，你自己有冇？ 都係嘅，都係唔係好覺咯。但係通常我又咁嘅。 唔知各位朋友， 我都係同司機傾偈多嘅。咁但係當然啦，有時都會對答你，可能有啲嘢對答咁樣，你都要咯。咁但係又唔係去到好秘密嘅嘢嘅，我覺得未到嗰啲位嘅。 你哋兩個咁紅，應該認得嘅喎。早嗰排咧，有你舊時個台嗰啲同事咧，話喺九龍城坐上去啊，講錯道嗰度嗰個。咁咧，佢哋講埋啲嘢之後咧，跟住落車，跟住好似話講埋多謝蔡小姐嗰、那個，啊，即係頭先你講話肥嘟嘟嗰個咧， 唔係咁，因為我哋以前做商台咧，咁有時都會講下公司啲嘢、啊， 你爆 啦， 一定會啦， 係啊呢啲，咁你有時真係。喂，咁你一離開公司，梗係講公司壞話噶啦，大佬啊，喺公司講咩係咪先？ 係咯， 梗係講上司壞話噶嘛，一定噶啦。 佢嗰次喺節目都話， 人之常情啊。 你哋司機咁叻嘅，我都冇講到邊個噶喎。不過落車都知道啊，多謝蔡小姐喎，搞到話阿蔡小姐就話：哎呀，好在我哋冇講嗰啲衰嘢啫，或者係嗰啲嘢啫。如果唔係，真係魚死啦。 係㗎，你唔好話即係好似有啲職業都係好似你嗰啲secure 嗰啲咧，咁我哋以前商台真係有個 secure 咧，勁八卦，即係我真係要講埋出嚟。八卦到咩程度咧？即係落到去同佢傾兩句，阿邊個邊個咪住喺邊度噶啦？佢咩啱啱走咗啫嘛。即係我覺得你唔好講別人住喺邊私隱。 唔係喎，這個又唔係淨係商台，即係通病嚟嘅。我發覺好多其實 secure 都係八卦，跟住話阿邊個邊個啫嘛。成日帶啲女去邊度嘅，咁即係邊個邊個，原來佢個二奶就喺邊度嘅，咁就係咁咯。 八卦唔係問題喎，我覺得咧最緊要你要有操守啊，有陣時知道啲嘢。 唔係佢分唔到邊啲係應該講，邊啲唔應該講。人哋住喺邊，可能係人哋唔想俾人知噶嘛，係咪先？ 咁啊， 咁或者同邊個拍拖咁，你又講 曬出嚟。唔係啊，花姐，你明白？你可能明白，有啲係賣料俾。狗仔或者賣咗俾雜誌報紙啊嘛，咪咯， 經驗老道， 唔一定係嘅啦，唔係講嚟做咩啊？即係貪口爽講啫，有啲，但係問題有啲真係報料，喂，而家邊個好紅嗰個？哇，邊個而家嗱？我確實知道佢依度包咗個二奶，咁你點啫？喂，賣幾咪俾錢咯？ 喂，整翻陣娛樂秘聞，等你講都掂喎。 喂，唔係喎，司機都有個收買對象喎。 梗係啦， 收到咁多料係咪？ 司機啊，或者唔係你好多針㗎，你唔想買網上 啊？ 佢話好多啲針㗎。 一定啦。 係啊，餐廳即係做侍應啊，跟住又揸車啊，好多都啲針嚟㗎。 同埋你好，之前我哋都講好多奇案咧。即係成日都係關的士司機事啊！你有冇接載過某某歹徒啊？咁誒即係咩咩樣嘅人啊？咁樣嗰啲咧，即係你哋經常可能都會牽涉喺啲唔同嘅罪案度都唔定喎，係咪啊？ 其實咧， 有冇咁嘅經驗？ 譬如有冇試過哇跌落嚟執咗錢，跟住就即刻自己的士咪上車攞咗兩嚿錢走嗰啲咧？ 嗰單嘢我就冇，咁咧乘客留低啲錢都有嘅，或者留低電話都有嘅，咁。通常很多都賣了去啊，或者成日或者有時都未必去執嘅。我曾經試過一個咧，嗰個人咧，我諗佢都勢力都唔少噶啦。佢跌咗嗰隻大電話咧，唔知道你有冇見過？有啲 keyboard 喺個嗰隻電話，唔知咩電話。原來佢有追蹤，咁佢跌咧，好跌唔跌？你知佢跌咗喺邊度？ 跌咗去边？喺的士里面嘅某个位。 的士入某个位系嘛？ 佢跌咗喺个凳底度喎。 吓。 凳底 ，OK。 咁啊，冇人执到啦，冇人知啦。咁后屘咧，因为嗰次咧，我替早更，咁跟住咧，嗰个车主咧打电话俾我，佢问你头先系咪执咗个电话？我话我冇执过，但系我唔知。佢话头先佢话个客留低个电话喺你度。嗱，咁我話我而家咧就有個客車緊，咁我問下佢冇咧，我要停低先同你揾啦。 咁、我揾过都仲未有、但系佢就话佢个追踪喺你度。 哦 ，OK。 咁话喺我度 OK 啦，后屘就揾到，喺凳底。哦 ，OK 啦，嗱，我揾到，咁点样俾翻你啊？你话要，咁啊，车翻我去大埔工业村。啊，我话嗱，我当时咧，我而家就喺香港，车俾你大埔工业村咧就冇乜问题嘅。咁就起码一样嘢。 加翻錢， 俾翻車費啊！ 計翻車錢， 五嚿水， 係咯。 咁啊唔係，咁我都係照標收嘅。咁即係你明，即係明搶錢啦。 係即係 你知唔知佢係點鬥咧？ 咩啊？你應該嘅喎，係嘛？ 係啦，你啲司機咧應該責任俾翻人哋。我話責任啱嘅，不過咁我呢個路程都幾長下喎。咁佢問我想點啊？咁我話我正常都攞翻車錢啦。我話車錢就唔得啦，你應該要俾翻我。 咁叫佢嚟攞咯。 咁 都交上差管咯， 系啊， 系啦，咁是但一样啫。 自己唔人哋 交上差管咯。 咁跟住我车主咧，再同佢讲，嗱，一系就摆喺我度，一系就交上差管，送入嚟就唔得噶啦。 梗系咯。 咁后屘佢又真系好屎忽知，咁样就又唔系拖礼貌啦。咁我就有少少滚滚地咧，因为我哋。24小時內報告翻，即係例如報翻警或者剩咧，都係冇事嘅。 係。 咁我咪當時啊，啱啱外緊淺水灣，嬲嬲地，咁啊去香港仔警署擺低佢咯。啊，咁我擺低佢，咁你香港仔警署，你要攞大埔，你一定要自己香港仔警署，我冇嚟涉埋隧道俾你。 哇，你都厚道啊，應該攞去沙頭角警署嘛，你咁近沙頭角。 啊，係喎，應該攞。乜沙頭角近佢啊？個大埔近㗎。 大埔。 攞去西環啊，西環差館。 好陰毒啊！ 七號警署。 七號差館係啊。 叫啲佢， 抵啊，抵死。 咁唔係啊，咁我好正常問佢係攞車錢，我又唔係話。問佢攞利是，有啲嘢真係要問佢攞利是又剩嘅。但我覺得就隨緣啦，即係你有時你攞翻啲嘢，即係個司機都係嗰段時間佢都真係冇做生意，因為佢都係租車，即係時間就係金錢。咁你攞咗佢營業時間，咁係你自己嘅疏忽，我都同佢講，唔係我嘅疏忽。 唔使講，直頭兩個字概括咗啦，刁民咯。 刁民。咁啊！ 真系自己唔見嘢，人哋幫你執翻，你仲要自己撲到去攞啦，仲要人哋。 果然係中文嚟啊！ 咩啊？ 起又似係嬲啊！真 係。咩？我有啲朋友係試過漏咗啊，因為好重要啊嘛，電話好多電話入邊啊，資料入邊，即刻打電話，哇！知喺邊度啊？加五嚿，即刻嚟得唔得？ 係咯，正常啊。 驚死唔見咗電話 啊！係。 有啲咧，佢會話出到口籌幾多嘅，但我哋咧都係聽下嘅啫，因為講真，佢要吸引到你攞翻，佢唔俾你咧。 你都咬食咩？ 系啊，咁 你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咁。 咁有啲咧就好真心都俾翻你嘅，咁啊你自己衡量下咯，即係最緊要自己小心啲睇住自己啲財物。 不過舅父有一次就做好心做壞事，因為佢係我都話佢而家揸車，佢講咗個故仔俾我聽，就係有一次有個客，佢從來都唔會貪嗰啲嘅，就係即係真係會等啲客打嚟或者報翻，即係俾翻個客嘅。咁啊咁啱打俾佢。咁佢話：哦，你邊度啊？邊度？咁啊，送翻去俾佢先。咁嗰度應該私人屋苑嚟，我冇記錯係太古城嗰度附近嚟，應該定係太古城本身。咁我就駛入去咁樣，我俾翻佢啦。咁其實即係都好正常嘅啫，冇又冇話要佢幾多錢冇。咁啊，跟住咧最大鑊係有嘢跟尾喎。佢唔知點樣褪車嘅時候，好似話即係譬如唔知點樣褪車，咁啱線咧就撞到太古城嘅嗰啲有個雪糕桶跌低咗。 嗯。 咁點知咧？咁冇嘢啊！諗住轉咁啊，即係洗咗個車， 即 係 佢走唔甩，冇辦法啦。 跟住咧，佢個車主就收到告票，類似告票定唔知警告信。 哇！三球嘅喎，法姐。 唔係律師信定乜鬼嗰啲咁嘅嘢？咁佢話：喂，你嘅司機，你嘅車就係毀壞咗我哋有啲嘢咁樣。 嗯。 哇！個雪糕桶跌低咗，阿 Sir。咁即係總之佢就揸，即係揸正又話咩條文乜乜乜你。咁跟住就話：哇！咁即係做好心，仲要即係當然佢最終好似係。傾咗係好似後屘唔使賠嘅，都係即係，但係搞咗一輪噶，即係好麻煩，又要去佢嗰度，又要睇咗律師信，又話我哋係個手續一定要出律師信噶，點樣即係搞到一頭煙。 哦，嗰啲屋苑啲程序 煩死啊，真係煩死，唔係咁都煩噶嘛。 我都曾經撞到。 停一停先，停一停先，係因為我哋要 break 一 break 先嚇，俾大家去飲啖水先好唔好啊？ 嗯， 好唔好啊，司機？ 冇問題，冇問題。 OK， 馬後炮，我哋翻嚟再講。 呢一班咧，即係同黨嚇咁樣去虐待一個女仔啦，凌虐一個女仔。 記唔記得佢哋做過啲咩咧？ 佢哋將啲豉油、生油同埋辣椒油撈埋一齊，跟住逼我飲。 仲有咧？ 仲有逼我食阿芳啲大便啊！好臭啊！ 鄭官師傅又有很多不同的、這個、關於西藏的秘密 要爆、啊嗯、 其實呢當其時對上個大寶法王走的時候呢是已經講落有幾樣東西、嗯、但是很奇怪、嗯、在整個尋找所謂轉世靈童的過程當中呢、嗯、就會有一隊使團的就知道裡面當中可能有一個小哥就會是新的一個大寶法王、 嗯 嗯、然後再要找到他再要找他試、嗯咁通常揾佢試咧，就係、是、睇你身上高有冇啲前世今生嘅痕跡。但係最奇妙嘅地方咧，以前試過噶啦，就係、是、一個凌波車 split 做兩個或者三個， 嗯、 再有機會再分啊，再分咗出嚟、嗯。因為你發現原來兩三個小朋友都同樣揾到嘅，咁、 嗯、 啊證明呢幾個都會係咯。 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叫做啊鬼陪你去旅行， 其中去咗一個地方新加坡。東海岸嗰個位置 哦，食海鮮嗰度 嗰個地方，你有印象係有一個停車場嘅。話說咧，嗰度咧就係 N 年前啦，佢哋形容就話 N 年前發生咗一個意外， 嗯， 就一個女士係喺嗰度難產死咗嘅。 咁有靈體對你做啲咩？ 冇啊，其實佢只係一路喊咯。 對住邊度喊？ 對住個海。 對住海，你有冇嘗試走去佢前邊 咧？有。其實我一路行前面，佢都仍然係背面。 即係話你一就諗住去前面望一望佢樣，你發現佢又喺你前面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仍然揾到背脊得 佢。係啦，係啦。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十點半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269蚊三個月花家姐肥蘇鬼故王艾蜜莉晚晚陪住你。 嗰陣時咧做咗冇報嘅，我咪同個舅父講咯，你唔貪嘅，攞去差館嘅就 係 啊，送翻俾佢，仲要咧去到私人屋苑撞一撞佢個雪糕糖，都要又話睇到閉路，又出到私信，又話咁，又話咁。 我聽過另外一單咧，又係關於的士司機咧，好心好心，但係冇好報啊。 嗯， 就係講咧有一次嗰、那個司機唔知係咪打去電台講定咩嘅，咁佢好興就話咧，佢見到一個婆。行動好遲緩，揸曬拐杖咁樣嚇、啊，即係咧好唔方便。咁咧，於是乎咧，佢咧就特登洗嘅車，洗埋啲個石博嗰度，方便佢上車，係啦、嗯，一心係想為阿婆好嘅。點不知咧，那個差人咧，嗰啲咩，嗰啲叫交通警啦，唔知喺邊一度咧， 咖啡杯、咖啡仔， 唔知邊度攝出嚟喎、啊，抄佢牌喎。跟住佢好興啊！即係我覺得，喂，大佬啊，我真係想即係啊，服務下阿婆啫。點不知得到咁嘅下場啊！真係，你有冇試過啲咁樣咁難忘嘅經驗咧？咁慘痛嘅經驗咧？ 但係而家啲警務人員咧，我覺得佢好似係寬容大量咗 嘅 喎。 即係佢個別事件嘅，未必話即係反映全部都係咁啦。 但係佢哋而家咧見到你，例如上呢啲老弱啊、傷殘人士，佢都你唔過分。佢都會由得你嘅，賺一賺下幣或者你 剛剛不到 quota 啫，係啊，所以有陣時咧，我哋唔知而家咧可能難做咗啊，因為變咗咧，佢哋會目測去揀客咧，依啲老弱人士，多數都可能未必會埋佢車。有陣時見到啲學生哥、學生妹又唔車，點解咧？嗱，佢一定方遠啦，咪咁去埋啲學校區就好過癮嘅，就唔知點解成日搞嚟搞去出唔翻嚟，啲學校梗係塞嘅，因為嗰啲校巴鬥塞啊嘛，因為佢哋翻親學啲時間咧，都唔知八點二、八點四，咁就算校巴都好短時間走三轉，所以一定係逼死你。咁咧，使乜揀嚟揀去啊？你一係就～ 揀鬼佬揀唔到，一定係揀白領噶啦。咁再揀唔到，有陣時真係冇客先會上。如果唔係嗰啲學生啊，嗰啲老弱婦孺，係啊，仲有一啲咧。去拜山嗰啲，我哋又唔會上嘅喎。 我啱先想問你啊，即係呢個就係不愉快經驗啊。著住曬嗰陣時啊，送個爸爸上山，哇！著住曬啲嗰啲校服，啊頂你啊！即係司機直行直過咁樣，丟曬手咁樣。 老禮嘅嘛，主要都係。 係啊，因為咧，唔知點解香港嗰啲墳場咧，就通常咧，唔知係咪夾埋一齊。即係例如上親去嗰段時間咧，就好多車上去冇客走，咁佢翻落嚟又辛苦啦。咁你哋到你落嚟嗰陣時咧，又想揾客，即係揾車啦。咁因為冇車上，你哋變咗又搭唔到。咁有啲又驚邪嘅，咁、所以有陣時 你自己有冇先？我想問下你有冇？ 係啊，你有冇呢個禁忌啊？ 飛客先 嗱，冇就呃你嘅。 哦， 嗱、我咧就會見到佢，例如拿住嗰啲嚇拜山啲嗰啲 妖精 係啦。咁我咧通常。乍睇唔到啦，咁會好睇啲嘅。咁有一次， 冇陰功啊！ 嗰班係好叻嘅喎，佢唔知點解收埋喺個背囊度。喂，跟住一上車，我見個背囊突之香出嚟啊！我話呢個見啦，仲靚啊！咁你上緊啦，咁你咪話請佢啦。我話佢唔知點解啲香，佢唔知一上就縮，一縮就突到啲香出嚟。啊，佢咁叻嘅，收埋啲元寶蠟燭香啊，抵你搭㗎。 但有咩邪啫？冇嘢去拜山啫，阿 Sir。 有啲唔係好中意啦。其實咧。呢啲 可能你車完啊，去拜山啊，佢啲祖先嚟保佑你中埋。 會嘅，但係佢有啲可能傳音人嗰啲，佢可能驚啊嘛。咁我自己都啊錄音異樣都見嘅機會都細啲。係啊，咁你八字方便，你傳音人見嗰啲就會係好易見多啲嘅、 啊。有冇鬼故啊？你一間有冇講噶？ 鬼故啊，我就冇喎、啊哦，我睇下有冇啲，陣間有嘅， 陣間留俾 鬼王，即係的士鬼故，即係做一集，係咯。 咁啊，講埋頭先嗰啲先，即係驚邪啊呢啲咁，仲有咩嘢係禁忌？ 大肚婆又唔車啊嘛？ 大肚婆都唔。 大肚婆驚唔驚？佢可能喺上面三點算啊？ 唔係，佢試過我車過有啲穿羊水，好緊要，你唔車佢好危險噶，因為。穿羊水 嗰啲要 車 啊！我意思話未去到穿羊水車嗰啲，即係突然間帶住個肚一路上車嗰啲係啊， 冇乜問題嘅。大肚婆我都會車佢嘅。就算你話你啲紅白義士咧，曾經因為我有啲熟客佢約我，咁我都冇乜問題嘅。但係當時因為我又要俾我拍更做，我嗰個段更數做唔到咧，佢就話嗱，因為佢我哋嗰時入禁區咧，就冇幾多部禁區車嘅，得嗰50部。啊，咁有禁區紙入去，咁佢裏邊有先人先遊，咁你都要，咁啊預約咗我哋，咁佢揦住啲大香掹翻佢出嚟啊嘛，咁啊老都要利是啦，咁你出咗嚟咧，我哋都要揾啲碌柚葉清一清佢，係 啊，因為佢要將佢帶住支香攞住喐相，咁要行出去啊嘛，因為佢裏邊好得意啊，你唔係私家車就係的士，咁你唔車都唔得，咁預約咗我哋，咁有陣時可能。大家同喺裏邊得幾多人住咧？2000人啫嘛。咁、你唔車？ 唔係個心理威脅會大過於一切啦，即係揦住嗰幅相，哇！攞住嗰啲咪香 咁 上嚟 啊！ 百無禁忌嘅，因為你冇、 啊、 你冇做虧心事，你驚咩？佢 揀 嘅 嘢你又揀下。 係啊，頭先你都有揀下嘅喎。 揀咧都話咗俾你聽，因為我先上去有陣時又落唔到嚟啦。 掩飾又喺度。 即係啲詞風唔夠花家姐嚟嘅，即係中文係就中文係。 關中文係咩事啊？社會係啊。 啊，社會係。 冇嘢冇嘢。龍毛係。 哇！呢啲。 咁啊，要得人打你嗰只。 得人要調理啊！調理龍。无系系啊！ 唉、哎，真系啊！你知唔知啊？积福噶，即系我哋呢啲孝子贤孙，应该系要即系唔收钱啊！应该载佢哋。 咁啊，走客你哋系咪唔车咧？又系，如果即系譬如睇到喺兰桂坊， 永亚 嘅车呕晒嘅， 咁咧就要睇下你当时有咩心态，因为当时你个心态咧， 如果你想有机会屈佢就车佢， 唔系嘅，因为咧车走客咧，佢有阵时。唔知道你有冇飲酒啊？你哋啊，因為我唔飲酒啊，我唔知啊。 好貴哦。 係咩？ 係啊。 睇埋都似啊，純情玉女啊。 係咪至於廿年前啦？ 廿年前。 繼續繼續。 啊，咁咧就 唔好講呢咁廢話。 咁咧就因為啲酒鬼咧，可能佢會自控得唔好咧。有陣時見到佢咧。你嘔，你開佢聲，我拍埋一邊俾你嘔。如果唔係咧，我咧真係洗得好辛苦。但有陣時佢都係。 自制唔到。 咁、 啊、我哋就要睇下你當時個心態，你係咪緊數啦？你緊數要車就要搏，你唔緊數多數都唔想做，嗯、因為咧 會唔會叫佢賠翻錢噶？ 官業 費 嗱。行內很多都有俾翻五十一百啦，但多數都冇俾嘅。一、嗯、係你知啦，出嚟 犯罪，哎呀好罪啊我。 唔係有陣時佢又唔係特登嘔，有陣時佢嘔佢又惡過你。咁、 啊、 有我試過曾經有啲串啲咧，佢嘔咗，我都有佢啦。你又唔肯賠錢，但係隔離嗰條女話俾翻一百蚊佢使咧，嗰、 啊 那個男仔又唔肯俾，落地仲鬧我嗱。我話嗱阿生，其實咧因為咧你幫襯我嘅車廂咧，你租用我嘅車。好多謝你，因為你整污中我的車廂咧，法例咧有規定咧，麻煩你幫我清潔翻嘅。佢話係咩？嗱，我報警啊，我冇問題啊。 報警仲啱啲，報警仲啱。 咁、啊、阿 Sir 你都咁啊係喎。嗰個阿 Sir 其實佢都唔係好知法例嘅，佢都唔知道。咁佢認為你係，咁、嗯、佢都覺得係你整污糟佢。嗱、啊，我話阿生錢係唔使啦，我有水有布，你幫我抹啦咁。咁佢係咁。咦，好唔 like 咁幫我抹翻，咁你冇辦法。 成隻嘴貓啊，咁幫你抹。 咁佢抹得都唔乾淨啦，又係我跟手尾。咁有時咧，咪盡量都會避免嘅。但係你有時你好緊數，或者你已經係排咗成個鐘先去到頭位，咁你報唔報啊？你唔報，你抽走，你又去到可能要排多一個鐘。因為咧，我哋而家呢段時間咧係淡季嚟嘅。 係。 淡季咧有陣時你都要焗住去嘅。 有淡季之分嘅咩？淡 有㗎，你每一個行業都有㗎、嗯。就算唔、嗯、知道你哋呢一行有冇啦、 啊。的士我就聯想起係咪個即係經濟差咁先至係會少啲人搭嘅啫。咁、嗯、但係一年裡面去 regular 係會有 淡季。淡季會調翻轉咧係多人出外，你哋咪淡季咧，會係咧。 啊嗱、啊，我哋個旺淡季之分咧，依段時間都係淡季，過新年。去到暑假， 嗯、 因為新年咧都係有陣時都比較凍啲。 咩三窮四係 啊，咁啊，新年咧即係好似你哋派咗咁多利是啊，咁有陣時都會慳手啲啊，咁啊，因為你新年比較使錢多啲。咁跟住去到跟住有段時間，你啲有啲仔女嘅都考試啦，咁、嗯、又變咗去街嘅機會都曬，啲、嗯、人都。啊，咁跟住去到 暑假又咩啦？出外啦，係嘛？ 暑假唔係啊，因為咧好得意嘅，我哋而家依一段咧，啲的士咧， 嗯， 冇冷氣，啲人咪唔中意搭。你一夏天，你一熱， 哦、 等咩車啊？一望啊，而家好啊，撳下部機可以睇到啲巴士幾耐到，以前冇噶嘛，等等下就會掹的士，或者成唔等啦，一落手就掹。 咁而家點會淡季啫？而家夏天啊嘛。 而家未到暑假啊嘛。而家好多人考緊試啊嘛， 即 係 未夠熱啦。 係啦，咁暑假咧啊，又多人放下假，咁啊變咗有陣時就即係唔講長假期啦。咁、嗯、你變咗多人，咁咧就個旺季咧由暑假就去到中秋，咁過中秋之後咧又係一個淡季咧，咪開始都涼。咁、嗯、直去到咧就係、是、平安夜啦，你哋經常都話平安夜搭唔到車，咁啊一路過埋去元旦，去到新年年尾。咁啲人又出去買好多過節啦， 年宵啊嗰啲 啊，咁跟住新年咧，點解會好做呢？因為好多人唔係好想開工啊嘛，所以咧紅色假期咧，自從沙士之後咧，車行咧就紅色假期減$50租， 嗯， 咁有啲遺留落嚟咧，啲好嘅車主咧都俾翻你，但係而家有啲車行咧一層一層二半三半咧食咗你咧，食到可能冇$50啊，30、20或者食埋你冇假期都冇平，因為佢想平去吸引你、嗯、你去揸啊嘛，嗯、你平啲租你咪揸咯。但有啲因為佢假期，因為假期咧有一樣好得意嘅，逢親紅色假期都係咁嘅，你連續幾日咧你就好慘、 嗯、 啊，因為可能去咗旅行 出咗外咧就冇人咯，係咯。 咁咧每逢去到假期尾啦，即係好似好正常咁禮拜日咧，大家都係做一半嘅啫。早间就做一半，夜间就做一半。 嗯、 早间点会做一半呢？个个都瞓到黄昼扮嘅，冇11点仲起身。咁你开头嗰段点啊？ 的士啊， 系啊， 系咯， 咁个个都 搵鬼搭啊！ 跟住11点咧，你又搵唔到的士咯，因为个个都抢晒又塞车。 跟住可以出街啊嘛， 系啊。咁咧夜晚咧就过瘾啦，就冲过一半，因为咧罗湖关山12点啊。咁虽然而家都有黄江，其实咧都唔系话好多嘅。咁咧罗湖。收12点，福田10点半，嗰、那個深圳灣又12点啦。嗰段時間個個就衝曬翻嚟嘅喎，一衝曬翻嚟咧，咁你好好做。 嗯、 一過12点咧，咁 又 十二點多少少咧，咁我哋可以食完飯咧，睇下波，瞓下覺。因為嗰段時間隨時你一兩個鐘都冇生意啦。咁到時咧，你真係要狠心，一出隻機咧，就好似 饿狗抢乜咁样，一出就揿，老虎都抢，斩完四两先。有阵时咧，你斩人又斩噶嘛，咁又要斗快斩噶嘛，你唔时唔时斩到，咁变咗一人都系做半日嘅啫，假期，所以好多人都唔系好中意做，所以有阵时，嗰半日不如蚀埋佢攞嚟玩，好多人咪真系接唔开。 咁但系勤力嗰啲就舐埋啦，又即系比较愉 快。系啦，咁有阵时勤力嗰啲咪肯舐埋咯，但系相对嚟讲，假期好多人都唔中意。 唔系你讲呢样嘢咧，嗰阵时我记得有一次應該是個唔係應該早啦，早年一年半前到啦，即係嗰陣時就佔中。咁咧嗰陣時咧就大家唔敢出街，唔敢出街意思唔係因為驚佔中，係冇車翻屋企嘅。咁咧我細佬試過同人去玩啊尖沙咀，咁佢好彩啲，因為我哋住西環，咁你尖沙咀就算翻過嚟都仲好在追到地鐵等等嗰啲咁嘅嘢。跟住咧佢個 friend。一路住好辛苦，跟住去唔知沙田乜鬼，你知唔知？翻去加两嚿，哇！真系惨到啊，惨到呕啊！ 我试过一次都系咁嘅。 佢话我唔加你，又唔加都唔得啦，翻唔到冇车。 我又唔系好舍得，我真系。 唔系佢冇车，你已经话饮酒啊？ 咁咪攞嗰两啊唔得啊，租房都唔够 钱。冇啊，租房唔够，时钟酒店 瞓公园啦。哇！呢啲 common sense 啊嘛， 系啊， 唔 知 喎， 我 要去个自知啊。 我真系要去个 唔够租啊，真系。 唔系佢供求问题啦，我时都讲过话，点解会佢系会减咁嘅减下，因为佢会揣测到咧，求过于供，咁啊先至可以揿到你噶嘛，供过于求。咁我使乜你咧？你咪有得去冚，即系有阵时咁嘅意思咁啱。讲起占中咧，佢哋话唔好做，其实好好做嘅， 系啊，啲好做咯。 佢哋唔识做啫，我咧就攞住佢睇住嗰个英文字母嗰个新闻台啊，就唔好睇将军澳嗰个新闻台咧，嗰个太偏颇啦。因为 N 字头嗰个咧就正宗啲。咁咧睇下佢啲情况点样咧，就永远都唔挨埋占中嗰啲位 置。系， 咁你同佢讲话呢度，啊苏生塞车，你唔就数，咁啊道具去，啊咁道具绕过呢啲位置，咁你咪变咗系，通常你避一啲地方，啊咁啊花小姐，嗱、你呢度唔好去啊，嗰度唔好去啊，咁嗱我话你咁你搭地铁啊，嗰你嗰啲地方，若果系咁啊成日避到一啲占中嘅地方，唔占中嘅地方你做。咁你咪做到數咯。其實揸的士就等於做生意，你要揣測一個社會嘅環境， 生態 當時點樣你去判斷嘅， 即係好機靈嘅啫。你 咁唔係啊？咁冇話一半鐘，因為你做生意冇話一加一等於二噶嘛。你今日賺到十蚊，聽日未必賺到。咁你要諗下去不斷去轉噶嘛嚇。你唔轉咁又係好運咯。 即係有嗰時候就盡搶啦。 咁啊， 有细嘅就算， 好似阿花家姐咁啫嘛， 系咯，抢客噶嘛，我哋都要。 花家姐都系生意人嚟噶嘛， 咪咯， 网台 有咁多个系嘛， 啊边只股票得啊？哇，佢开始嗰个，哇，嗰个咩 V 型反弹定 U 型反弹啊？跟住啊， 点啊又嚟又嚟自动波啦，都话你唔好叫马后炮，叫自动波啦，又唔俾我哋讲嘢。 系，sorry sorry， 唔系，咁我想讲下咧，头先你咪话即系有啲特别嘅客咧，咁其实。其中一種都幾特別嘅客就突然間收到啲電話，可能趕住去醫院啊，十萬火急啊，肚痛嘅生仔啊，啊或者係受咗傷啊嗰啲，咁你自己有啲咩咁嘅即係接過啲咁嘅客嘅經驗咧？ 嗱，佢有陣時好急要去咧，或者係大肚婆咧，我哋盡量都要車嘅，因為佢例如佢羊水穿咗咧，就已經係好急噶啦。咁亦都我曾經咧都見到有一啲。車禍或者係乜嘢？我記得嗰次喺沙田，我車緊個客，咁佢就要去醫院。咁我其實我車緊個客，咁我客都好好人。嗱，你喺度俾我落，你車佢去啦。咁點知個客冇俾錢，冇都算啦。我車咗個客去醫院，佢又冇俾錢，算啦，過咗去啦。咁你要 你覺得佢係特登炸第唔俾定 其實都唔係特登嘅， 真係太過 快啊！ 急啊， 係啊，你急啊嘛， 唔記得 俾 錢嗰兩分鐘真 係。佢係成日都好似我咁，冇乜記性，拍咁順。 咩事咁？個人係車禍。 佢唔知係撞親定咩噶？我大概好多年前，我唔係好記得啦。 流到你成個車都血咁樣咁 啊！啊，咁又係啊，因為其實原來咧嗰啲血咧。好難洗嘅，原來停咗喺度乾咗咧。咁嗰次都沙咗好多時間。咁有陣時回頭去諗，唉，都唔知道做唔做好，即係唔做做咗過咗去咪算咯。咁佢冇事咪得。有陣時大家 咁佢流曬血，你又唔即係喺人道上有冇理由唔俾佢上車嘅，係咪先？ 有啲 當然是會的，因為真的都幾難清洗一下的。 難道叫他搭下一架，他可能已經受 了水當看不到 重傷 即如果你是 衰的，你真是因為炮不行啊，你這樣 香港又沒有一個法例的但好像說大陸有的，即是 你看不到可以投訴你，即是不是 我 大陸的投訴 什麼問完你啊，話我唔得閒去食飯，行咗去都有啦，唔理你即刻。 咩啊？見到你身屍體喺地下，車過都得。 淨問咩啊？你行埋去問佢咪邊度？即刻衝咁行咗去啦，仲俾你見到佢認住佢啊，投訴佢。 醜惡 啊！ 真係 投乜鬼啊？ 誒啊，冒泡乜你咁噶？救急扶危啊嘛，你真係啊！ 我救急扶危我都有噶，但係有陣時即係我講係大眾嘅心態啫，大眾嘅心態有陣時。因為他都是求條數的，有時候他很急的，揸著車不斷搖不斷搖不斷搖，很過癮的，我都不知道怎麼揸的，都是這樣很趕的嘛，左穿右就要插著攞客， 因為剛才我說的那類客人通常一定是說司機快點開，快點開，快點盡快的嘛，就是你們 會有一件事我都要跟他們說一下，因為我舅父都有說一些東西給我聽，就是說他說其實很慘的，他們即是你嘔完呢或者你甚至那些什麼血啊古靈精怪，佢唔係要洗啊！嗱，你要計埋佢洗就算我洗啦，好啦，洗完，你使唔使等佢乾咧？你使唔使等嗰陣未散咧？其實係嚴格上係你可能有一日係開唔到啊！架車咁樣， 哦， 最少啊， 哦，佢有啲咧，以前私人車咧就會放香精噴嘅，唔放香精噴咧，嗰陣味咧都係真係幾難搞下嘅， 焗住喺度 啊！ 啊，但係有陣時洗咗嗰啲膠煎咁啊喺後邊咯，有陣時。哎、都是比較舊啲，都劈鬼咗啲膠煎佢噶啦，因為我陣味黐得都幾緊要下嘅。 嗯， 係啊，所以其實就即係呢方面，我覺得即係其實，所以咧佢收翻嗰啲所謂清潔費都唔過咯，一百幾十真係唔過。 冇噶，我哋冇主動要求收嘅，佢哋俾嘅啫。你好心咪俾咯，即係有時整污糟咗。因為法例沒有規定要你要給的， 不是，但嘔到七彩那些我想大把了，是太多了，即是他嘔成這樣你怎樣叫他即是跟你清潔， 嘔到 他躺在地下躲在那裡，不 是他有陣時有朋友傍著的嘛，他未必是單個人的， 不好意思我要趕著扶他回家，不好意思 都有的，這樣都很麻煩的，所以盡量我們都盡量都是不緊數多數都避之則吉， 同埋成晚你唔使開嘅咯，你起碼一日即係大啲餘下嗰啲唔使開啦，你架車咁樣。 你要揾地方洗車嘛？你市區好難揾噶，你話新界又好易啊！我哋舊時揸啲新界車咧，水喉又有啊，跟住去邊度又可以洗到車啊？飛機積又有整車啊！最緊要啊，嗰陣時啊揸新界最飛機積啊，積起架車咧，你平時嗰啲咧換胎咧，咁啊要搞噶嘛，搞咧好辛苦啊！飛機積得咁，又快好多嘅。但係嗰陣時揸新界的咧，最緊要有一樣咧，就要有條纜。我以前曾經咧揸揸下咧，就唔知點解咧，嘣一聲就成個車頭就跌咗落去個坑度。 哇！咁嚴重。 咁嗰個人咧，好似坐過山車咁，咁樣喎。咁跟住咧。咁誒嗰陣時用 over 機求救，咁求救完之後咧，啲人嚟咧，冚唪唥冇纜，好在我架車有個纜咧，咁佢用第二架車就拉翻我上嚟，拉咧有條纜，仲要有塊木板，因為佢啲碌咧攝咗條坑度咧，一有塊木板就上翻嚟，你好似你有冇見到啲火車啊？一出軌啊，就攝塊木板落去就上翻嚟，咁咧又要揾翻兩個好似我哋咁重磅嘅坐喺車尾擲翻起，擲翻起個尾，咁樣如果唔係彈起啊嘛，拉唔到上嚟啊嘛，要咁夾翻起，哇！記得嗰陣時以前買賣少咧，設備齊全啲，唔使搬嚟搬去，咪而家買賣多，我哋依啲已經係好少帶啊，帶一啲好方便嘅嘢噶啦。 係，所以咧的士司機嘅生涯咧都幾精彩，幾光怪陸離啊！咁啊，陣間翻嚟咧，仲有一 part 咁啊，有兩節啦嚇，咁啊，大家翻嚟咧繼續聽下馬後炮。 好啊， 仲有咩的士秘聞同我哋講下？